我们算是用复古的节奏告别一下这一天的工作，或者说一天的繁忙。 向那些忙碌的工作的身影的自己说上一声再见，向愉快的下班之后的好心情说上一声阿罗哈，你好。 哎，什么？好像是我们一个同事啊。OK， 我们继续今天的复古节奏吧。每周二，我们几乎都会送上一些有这种复古的这种金曲的老歌，包括一些有这样的气质的音乐。 遇到你是我最美的意外，你不需要学那些女孩装可爱，无所谓你身上的是不是名牌 ，My sunshine， 我要的只是你。 蹦迪的条件有限，所以很多的气质我觉得就在一首歌里面你能听出来什么，就是里面会出现 radio 啊，就是他们渴望听到一首非常嗨的音乐是在电台里面的那个首、这首复古金曲的气质。 而且很多 MV 里面一定会穿上喇叭裤，扛上收音机，戴上超大的蛤蟆镜、烫上蓬松的头发， 所以此时此刻可能各位都没有这样的装扮啊。我们假想大家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们能突然有个代入感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可能现在听的时候一边能想象这样的画面，另外我相信一些照相馆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复古的老照片， 可不是吗？ 会让年轻的朋友们，比如说你想感受一下80年代、90年代，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那种潮流感，你可以去拍一个老照片。 可不是吗？就是就像其实你看，今年有段时间就流行那个港风，就是女生们都会变成那个妆容来拍照， 波浪头，哎， 然后或者去拍一些这个视频什么的。所以呢，我们的听友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复古女孩啊， 欢迎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尽情的享受这里为你播放的音乐。 好的， 和我们一起聊天啊。 嗯， 今天的这个复古节奏，我们新歌测评啊，也不能这个，不能掉队，我们也来这么一首。 嗯，应该算是老歌新番， 好不好？是的， 对不对？算是来测评一首老歌，因为旋律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 嗯， 哎呀，这个金曲啊，它我们有多熟悉呢？熟悉到我觉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吧。 对， 对不对？然后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版本。你知道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因为刚才我们播了黎明的歌，我想到他演的那个《甜蜜蜜》， 嗯哼， 和张曼玉的电影里面，然后他们在那边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很多。对于爱情电影有执念的人，或者喜欢爱情电影的人，都会把它变成一个我觉得没有办法超越的经典。 嗯，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卖了很长时间的关子哈，虽然说它是一首老歌新番，但是一直没有说它是哪一首复古金曲。 是的， 哎， 啊，因为阿信翻唱了这首歌。 对， 然后呢也是一部悬疑推理剧《华灯初上》的主题曲，因为上电视剧的背景是设置在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嗯， 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哎，选了这首非常年代感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个不一样的剪辑的版本啊。我们刚刚说过了，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 在这首歌里面有8个人的声音，看看你能听出哪几个哈。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静静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 普通话，这是谁？这唱成这样， 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外国朋友。 好，待会我们来说啊。 好， 天哪！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 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天哪，最后 候原唱出来的时候未免是有点感动的。 嗯，好像就是像之前你提到过的，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有邓丽君的歌应该在三首歌当中之一就应该想到有这一首。 嗯，所以就此时我觉得应该是无声胜有声。 哎，我也想到这句话 啊，就是刚才都是些谁翻唱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呢？ 哎，应该脑海当中浮现出几个人的声音，还是就是名字跟歌声还是对得上的。 比如说张国荣的声音，我们一定听得出来，齐秦的那一版翻唱也算的是经典。 最后已经刚刚说的是邓丽君的演唱， 这个对。那有几个我们不一定能听得出来的，比如说。 第一个版本其实是一个女生演唱，她的名字显示叫吴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很多的音乐的这个流媒体的软件上面介绍都是男歌手吴越，所以我觉得就有点一个出入的问题。她的声音很好听。第二个版本呢是听到的是古天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 嗯， 普通话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蹩脚。 你说了我就是基本上能对得上了。 然后第三个版本呢就是用 jazz 版本带来的方大同。 我觉得最让人觉得很不太容易接受的是居然有这个 Bon Jovi、他这个翻唱的版本， 但人家这个已经用很努力的用普通话来演唱，觉得还是能听得出来歌词当中每一字每一句是怎么就是表达一种情感的。 对，作为世界著名乐队翻唱了这样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啊，算是我觉得有诚意了。 好，八个歌手带来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还要隆重听一听阿信的演绎， 全新的版本。 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新的版本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编曲的配置，比如说弦乐啊加电声啊，所以呢这一版应该特别想加一些 Mayday 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在里面。 我觉得编曲的部分尤其在副歌部分真的有一种华灯初上时候那种隆重和壮观的感受。 因为他自己是这么推荐，他说我们就像是久未重逢的朋友，毕竟这一半人生总有几首歌成为你我隐形的纪念。你看啊，为自己还打了一下歌， 还隐形的纪念 啊，是，那是张韶涵吧？ 不，他自己也唱过一个隐形的纪念。 okay, 翻唱了版本吗？ 反正我是觉得阿信的这个版本，我却觉得很亲切啊，就听着特别像我自己在 KTV 唱歌的那个感觉。 哎呦， 往上贴一下了啊。这首歌其实会有很多人唱得很温柔， 嗯 嗯，但是阿信的这个版本，我觉得 加入了自己的这种狠劲儿在里面。 好像大家对于 Mayday 啊，对于五月天，对于阿信的感觉都是，歌声当中具有温柔，但是也能听出那种核心当中一种韧劲儿。 这是人家的团魂嘛？ 嗯哼， 对吧？ 哎，我觉得如果在我啊，如果对我来说，在临睡前听到这么一首我熟悉的歌，这一晚上我就可能睡不着了。 对，然后你一晚上就要唱歌了，拿出你的小巨蛋。 那不会， 假装自己的小巨蛋。 哎，我真想去看一次、啊哎。 OK， 反正就是。这个版本你喜不喜欢吧？ 喜欢， 只给他们说 喜欢，喜欢，喜欢 啊！ 从副歌，从编曲到阿信的演绎，我都很喜欢这个全新的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 五星， 好的， 嗯， 五星， 这是先说打五星的事儿。 好、 嗯 哦，我也跟你一样吧，我给四星，好吗？ 好， 因为我觉得很像是我自己唱的。 好，这首歌我已经提前预定了啊！下次我们团队去 KTV 的时候，你要不在 KTV 里面演唱这首歌？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有人可能会诟病阿信的唱功，但是这么多年其实他一直证明我就是这么唱歌的、嗯、所以很多的这个五月天的粉丝爱他，就是爱他唱歌的这个样子，他已经形成了自己唱歌的一种标签了， 与众不同嘛， 不一样的唱法、 哎、 所以我是觉得他唱这种特别温柔的歌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点过于使劲儿了，我也是，以后唱歌就感觉特使劲儿， 嗯 啊，就是可能我们摇滚歌手就是 这个气质了 啊，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好，就是只要让大家听到说我能够接受你的唱法，这有点像我们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歌手的歌，也没有人非摁头说你一定要去听他们的歌，但喜欢的人可能接受就是他这样一种独特的唱腔和情感的表达。 嗯，就是他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像久未重逢的老朋友这句话其实还挺感动我的，因为这个歌大家太熟了， 是 你听到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一种隔阂， 哎， 一秒钟你就会跟他就是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或者说当你无论是身处在何地，是在祖国土地上还是在海外漂泊的人，都会觉得这首歌好像一秒钟把你拉回到了祖国。 嗯，因为他今天7点还发了一条微博说拍完广告回到录音室是凌晨1点 啊， 啊，想说听一下演唱会的新的编曲，随便调一个小节，结果一下整段一改，整首都弄、 哎、 最后就到天亮了。 哎呀，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设置可能也会跟阿信的这一条微博有点关系。 嗯，就问问你会不会不知不觉做什么事情一下子就到天亮到天明 啊。嗯，有可能是唱 K 对吧？ 哦，唱 K 到天亮， 很久没有了， 这个体能可以去开演唱会了。 好了，接下来的这一首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在 KTV 挑战一下，我觉得带了一些就是思念的这种忧伤。 Dear Fan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想起几个老朋友，包括一个刚才给我发微信的一个老朋友，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同行，你知道吧？就是那个 柯总、 啊、对， 他又在偷听节目是吗？ 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也参与节目，就我觉得这特别好啊，就给你发。哎，刚才那几首我听出来这个谁谁谁的声音，就告诉我，我就突然想到他。我们其实有过很多共同刷夜的经历。 哎， 因为刚阿信说他刷夜是因为工作啊，我没有曾经因为工作啊一起刷夜的经历。 而且我还记得那会儿你说过，你们两个节目其实是就是有点朝九晚五的感觉，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一个是上晚班，一个是上早班。 所以就在这首歌里面想到他，怀念他。哦，不对，想念他啊，说错了，不好意思啊。 我还等着他请我吃好吃的呢，所以我不能接茬。 因为说唱歌嘛，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老朋友，一个哥们儿，老同学。就我就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们在 KTV， 大家就唱着唱着，就是不知不觉就到天亮的那个样子。 嗯， 啊，他就在那个沙发上自己睡着了，因为我唱了一首歌， 唱了一首。什么歌？ 忘了一首什么样子的歌，能把他唱睡着了。 我以为唱了一首情歌了， 那个， 但一想十来分钟也不至于啊。 就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留在我脑海里面，就我在唱，他在睡。 嗯，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说，不知不觉就什么什么到天亮 啊，反正记不清楚我们聊什么，就回复一个关键词好了。 好，回复刷夜，到974醉王牌微信公众平台。 你会为什么刷过夜，或者说你上一次刷夜啊，那个是干嘛来着啊？ 追剧。 歌， 听歌， 哎，写作业， 哎，想一个问题， 学习，看书， 我怎么就能进步呢？ 但是我们今天是双图片啊，而且随机的这个收到的两张图片，看你会收到哪张，说不定可以代表一下你的心境。 你怎么又开始顽皮了？又开始考验人品了是吗？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listen 看好你。耿斯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们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80000000。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一。 好，我们继续从刚才的这个银河，叫什么？ 扑通一声大舞厅是吗？ 对，我们转场到这个银河迪厅。 行行行啊，从舞厅到迪厅，反正都是让人容易熬夜的地方。 这样就要刷夜了，转两个地儿。 欢迎光临人来人往的银河迪厅。 说我们今天这个关键词啊，就是设置啊、应该是有点调皮的，就还是回到了这盲盒的模式。两张图，我们也不知道你会收到哪一张，也不代表什么。不是说我收到那个安静的那张就证明你是个安静的人， 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设置方式容易挑起大家的好奇心，就是我到底收到是 A 款还是 B 款呢？我都想要，因为我是成年人。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如果刷野，或者是你不知不觉做件事情到天亮的话，会是因为什么？ 啊，这就能看出来了， 为什么出来老狼的声音， 一宿没睡嗓子已经哑了。 哎，这有可能会是唱歌唱的唱哑的，对吧，就是刚刚 Miss Panda 就说上次和大学室友一块儿刷野唱歌，他们唱然后我是睡的那一个。 你的对话让他想起他曾经这次记忆。 是的， 睡得还好吗？发现睡眠特别好。 庆也说10年前哥们要出国前三个人喝酒，不知不觉喝到天亮。 我觉得他还省略了一句话，就是不知不觉边聊边喝到天亮。 后面还有很多省略的内容。 要感谢身后的女人们的认可啊，就是没让你们催得回家。 10年前。 对。 二姐，人单身着呢，说不定。 主要担心现在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家属会不会很不开心。 想多了，想多了。 所以这一首复古气质的歌曲来自于房东刀房东的猫 银河迪厅。嗯，刚看到一位听友叫做文购，他就说哎呀这个我会不知不觉和老公拌嘴吵到天亮，往好了说叫探讨人生， 这个、 往坏了说就不说了。 这个文购最近出现的频率很高 很高啊， 看来最近这个没和老公吵架。 而且下班点正好是在5点钟到5点半之间，欢迎更多听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来跟我们参与互动，来讨论一下话题。 因为这个刷夜首先啊，我们先来说这事儿肯定不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对吧？一般人熬夜没睡好觉，我跟你说第二天那个状态会特别差。 郑苍穹不就说了吗，虽然我喜欢看剧，但是刷一夜之后需要一周的时间来缓解，然后再也不敢造次了。 可是下一个晚上你当躺到床上的时候，你依然眼睛瞪得像铜铃就是暗夜里的一束光 我突然觉得看到了黑猫警长 眼睛瞪得特别亮哦，我怎么这么精神。 我觉得女孩一般来说熬过那么一次之后，她会发现用再贵的眼霜然后呢再去好好的敷面膜敷面霜也没有用， 而且这个跟年纪会有关系的。 对， 你会发现你其实比如说你还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为了赶作业啊，为了就是临阵磨枪什么的，就要赶个什么活儿或者之类的，哎嗯、你肯定会有熬夜的经历。 是，嗯、 所以我们说刷夜，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选项，就是一个命题，就是因为工作，因为学习。 嗯， 但那个时候你真的熬个夜什么的， 你体能能跟得上， 就是你真的是一夜两夜没睡的，你稍微补一觉回来了， 就缓回来了。嗯、 哎呦，现在你就说保温杯里泡多少枸杞，这事儿也补不回来。 嗯，前两天我正好也是刷了一回夜，但我一个是第二天没有早起，没有班儿。 嗯， 然后呢，星期应该是个星期一，我踏踏实实休息了一整天。 啊， 头天晚上看剧看到凌晨3点多4点的时候， 好， 我就觉得我很有可能今天这一晚上睡不了了。结果我发现，等到6点多我开始迷迷糊糊有睡意的时候，这整个这一白天就全部浪费了。 你这也是一部分的朋友的选项， 嗯、 就是因为刷剧。 嗯 啊，不知不觉刷剧， 对，刷到了天明， 直到天亮。对、哎，因为那个很难，就是打隔断，就是你一旦看一个剧啊，当然它的集数如果是全的话，你很难。 对你难以 想一下看完， 对，看完算了，就不再每天揪着心在跟剧，在追剧了。 好呀、啊，今天就聊这个吧，一边听一边聊啊，不着急，反正下班路上呢，咱就算车速慢点没关系。 对、 啊， 我们今天聊一聊说，你做什么事情不知不觉就到了天亮。 嗯。回复刷夜两个字啊，加上你的手机号，可以回复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当然也别忘了给刚才五月天阿信的那首翻唱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来投个票，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说说你的感觉。 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在那些炙热潮湿的喧嚣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汗水渗透着城市的水幕，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那些雪花绽放的日子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谁能够明白呀、爱又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的身纸奔跑起来，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在那些炽热潮湿的喧嚣里，我急促的身纸奔跑起来，汗水渗透着真挚的水，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甚至奔跑起来，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你告诉我，爱就是森林，我想森林奔去。你告诉我，爱就是海湾，像海湾栖息。你告诉我，爱就是运动，我像云朵飞翔。你告诉我，爱就在你的心中，我紧紧 将近将近六分多钟的歌，要不全播完了。 哎，来自达达，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在电波，尤其是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些歌曲里面，很少有超过六分钟的。 嗯， 当然前段时间的时候 ，Taylor Swift 全新的重制版本的《All Too Well》也大概有个小十分钟。 对。 然后李荣浩出的那首《情人》也有六分多钟的时间。 哎，你怎么就记那么清楚呢？ 因为他这个时长，我看到之后我就会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播完整过。 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如果一些音乐节目是以播放音乐为主的，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时间长的这个歌特别好， 哎， 来一首六分钟的，再来一首六分钟的，再来一首十二分钟的， 怎么这么曲解我的意思呢？还能不能好好做搭档了啊？ 我又没说你，我就说这个， 哎， 这个事儿是这样，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对号入座了， 对， 是吧？ 哎，你跳的自己啊。 有些歌啊，如果说它那个尾奏也好，特别恰当的留白，反而是让你可以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好像可以让自己飞起来。 我个人觉得这首达达的这首歌是他们所有的歌里面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 嗯， 就是你听的时候思绪会跟着翻飞的一首歌。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恰好的留白和尾奏带给你的嘛。 嗯，迪娜文文说，我经常睡着睡着就到天亮了。你 有一波这样这个来刷自己的睡眠质量特别好的朋友， 对，这就让我们有点嫉妒了。 嗯，反正造句嘛，他们愿意选择这种方式造句，好，尊重你们。 嗯， 睡得好，吃得香。 哎，这是有点废话文学了，是吧？睡着睡着，然后就睡到天亮了。 对，嗯，好，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你不知不觉做什么到天明。那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如果想看到那张图的话，请发送“刷夜”这个词到974最王牌。 嗯，最好加手机号，我们会联系你。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嗯，说到这个上一次，或者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知不觉做什么到天明？ 嗯， 我先说一个啊。 嗯， 说一个， 我已经说过了，你说吧。 我说一个， 嗯， 写论文。 哦，就是白天，然后各种出去玩，然后各种上直播， 哎， 啊，到了晚上发现，哦，第二天要交论文了，赶紧的。 别歪曲我的形象啊，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没有不分白天黑夜，因为你白天你这个毕竟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处理。 嗯， 那个时候刚好有在一个在职的读了一书嘛，然后就是。 嗯， 得写论文，但是来不及了。 后来我想想，这事儿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太贪玩了。 deadline 到的时候， 对， 这样子，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哎，你会发现，就是好多创意文案方向工作的一些人，都是在深夜的时候开始动笔杆子。就那会儿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可能也是最有创造力的时刻。 嗯，前提是不会有人突然发微信或者叫你出去喝酒什么的。 啊、哦，那这帮朋友太了解你了、是解救了你呢，还是解救了你呢？ 就是同样选择刷夜，我还是先把自己的手头的事儿忙完再说。 下次可以选择喝完酒之后再写论文。希望老师以后不会想再见到你了。 你写的是论文还是写的诗歌？ 写的是天书。 哎，小五说我会不知不觉玩游戏到天亮。 哎， 这有点贪玩了啊。 嗯嗯，可能也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一帮跟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这组了一个游戏小组嘛， 就是什么战队之类的、 对，战队之类的，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哎，所以大家可能这个答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我觉得刚才阿信说的那个多数还是因为专注。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种我们叫心流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开车也是，你可能想什么别的事儿，脑子里琢磨一个事儿，可是你不知不觉到家了。 哦， 对，心流， 对对对， 哎，就是你操控你自己的已经不是你的主观的那个意识了，可能 是 一个潜意识， 其实是下意识、潜意识的。 对啊，有的时候做事儿也是这样子的，你忙工作，有可能你不知不觉，哎，你看时间，居然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嗯。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不知不觉到天明。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不是在刚才老白提到的开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可以发来短信发来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我是说开车了吗？ 哪来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他整理好的你。 哦，对对，我说开车， 驾驶状态。 对对对，我说你说我开车了，做节目。 无泪的包围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真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作纪念，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哦哦，剪掉一束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这个朋友说我弹吉他到天明，你看人家这个，我一般都是弹棉花的。 嗯，哎，我觉得 是这个勤工俭学啊。 他也 弹吉的可以，可以。 他也秀了一下这个家里边关于这个弹吉他的这个房间的隔音还是很不错的。 他是有吗？我怎么没看到？ 我觉得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楼上楼下的邻居不得来找他呀？ 弹得特别好， 你就看 很轻柔， 看人头像是大力水手，你就知道人有一个琴房是吗？ 对， 而不是一个健身房。 啊，弹吉他到天明好文艺啊！ 是的， 嗯，很适合开车的你。 我开车的时候不弹吉他。 哦，好， 我弹吉他的时候一般不开车。 哎，有人也说了，开车的时候想事儿，这挺危险的。 可不是嘛？刚才说那个心流的状态呢，所以我说对于驾驶来说，可能值得大家多多的注意。我说你真的是，我也有几次想想后怕，就是你到家，你突然发现你一直都没有在想你开车这件事儿。 嗯，全都是一种像肌肉记忆也好，潜意识状态下在开车的感觉。 嗯。别这样 啊！好， 然后呢，大家还有一些正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别忘了，你们如果发关键词刷页的话，一定要附上手机号，因为稍后我们会有一个连线的单元。 哎，嗯，发上手机号码，最好是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加上刷页这个词。 哎，这儿有一个跟我差不多的， 嗯， 爱工作的，公司加班，你会不知不觉到天亮。 好可怜啊，好惨的感觉。 就是会你一忙工作什么就没有点儿了。 嗯，但是公司会不会很心疼？比如说你知道你头天熬夜了，第二天能不能给你一个就是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头天熬到大天亮才回家，那是不是意味着第二天你可以晚点来上班？ 然后你发现像我们这种没办法，就是突然会发现哦，第二天早上我还要上早班， 这你擅长啊？ 就很惨了。 这你擅长啊？ 我跟你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啊，在上海的时候不是哈，晚上直接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上早班吗？ 然后你发现另外一个加班的同事直接在办公室睡着，一直到天亮。其实我们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场景。 对， 而发现啊，他很辛苦，他一宿没有睡。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自己身体。 对，确实是不要熬夜啊！就偶尔一次的话，你也会自己来提醒自己说下不为例嘛。 哎，现在有那种夜场的电影是到凌晨的吗？ 有， 但是我看一般它有夜场或者挺晚的场次，一般差不多到一两点也结束了。 对，一般来说正常的，如果不是在什么年节时刻，一些影片的什么特殊点映场次，不会在夜里12点开始上。 因为梁朝伟又要出演电影了，你知道程耳来担任编剧及导演，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啊，谍战电影《无名》最近发布了最新海报。 对， 这个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题材。 对，这部影片呢，聚焦了波谲云诡的隐秘战线。 是的，说到了。这个间谍这件事情呢，梁朝伟非常的拿手。大家都知道他在这《无间道》里面演过陈永仁。 哎， 目前来看，影片只有一张海报哈。 对，无名只发了一张嘛。 对，但是那个眼神就不用说了，他的眼神一直是深邃的，或者让人会看出太多的故事来的。 嗯，会很期待这个电影当中他到底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间谍，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他背后的王一博也是有复古油头和西装的，但是有网友会吐槽说，两相对比，觉得王一博好像显得眼神没有像梁朝伟那么的有故事。 年纪摆在那儿了，就奔他帅去了，就完了。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我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

啊，我是曾经听邻居弹吉他弹到天明。 对，小王说的是我弹吉他到天明，紧接着梦一场说的是我听邻居弹琴到天明。 请他们俩确认一下是不是就住隔壁。 我很想他们俩同时连个线来确认一下是不是同一个小区。 好了 ，Hello， 你好， 嗨， 哎，你好，你好， 嗨， 你好， 小王是吧？ 小王，嗯， 对对对，小王， 哎呀。就是不能判断年龄，所以咱也不能贸然叫人小王，万一比咱年纪大呢？ 对， 七零后还是八零后？ 啊，八零后， 八零后 啊， 那应该 同道中人， 差不多啊。 差不多， 看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是吧？差不多。 七零往谁那儿指呢？ 不是这意思。 今天连线小王，就是我们刚才在互动当中说他弹吉他到天明的这位朋友。 你是曾经是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吗？或者说工作吗？ 以前是特别热爱音乐，特别喜欢弹吉他，然后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追寻音乐的梦。 你曾经想过成为一名歌手吗？或者组一个乐队什么的？ 当吉他手？ 对，曾经组过乐队，曾经梦想成为摇滚大明星。 当您听哪支乐团的或者哪支乐队的歌，弹的比较多？ 我主要就是那些欧美经典的，像那个， 因为你知道， 对啊。 OK，OK， You too, Nirvana。 对对对对对，特别 厉害了， 厉害了，厉害了！ 每一个学吉他的人上来都要有一支，就是第一支练习曲嘛。有人可能是 Beyond， 有的可能是， 还有人学 Santana。 Santana， 嗯，来一段 solo。 有可能是张雨生《大海》，反正不一样，就是得有一个开始。我听完你这个经历，我现在就特别想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在坚持做音乐有关的内容吗？ 对对对，我最后特别感谢自己，还在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工作。 那是什么？ 我现在在做乐器推广。 乐器推广 啊哈， 对对对。 哦，太好了，这个真的也是把音乐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或者说能够去玩音乐、学音乐。 对对对，那你看小王，如果你可能也听我们节目听了有一段时间了，像白洁和我哈，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想要尝试是接触一些新的乐器的话，或者想学一门乐器的话，我们俩应该从哪门乐器开始？ 你先帮我选一个吧。 我觉得白洁的气质应该是钢琴。 钢琴 王子， 哦， 你知道他那个手啊，太适合弹钢琴了。 哇，我这个葱段大葱段一样的手，半截的那种啊。我不是， 特有劲儿。看起来 可能在这个他的理解里面，我是一个优雅的人。 对对对， 对 忧郁且优雅，这个同时接 对对文艺王子， 文艺王子。 好， 哎呀，这个定位我很喜欢。 我也选择定位，这钢琴从几万开始买起比较合适吗？ 先从那个电子琴开始了。 嗯嗯， 其实我喜欢钢琴，我家里面有钢琴。 嗯， 我其实小的时候也学钢琴。他说对了， 哦，好， 尽管没有学完啊， 就是因为那个葱段的手是吧？ 这跟谁别不准进行这种物理式的攻击好吗？ 好 啊，不就我说代意啊，我让小王帮你选一套。我 对小王帮我选一个口琴， 不用了。啊，我觉得还是琵琶比较好。 对，我只能挡着半张脸，是不是？ 啊，是吧？ 我觉得女生弹那个古典吉他是非常有那种气息的感觉的。 古典吉他，嗯，哦，哎，对， 我真的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摸，我到底要买36寸的，还是买一个40寸大小的 琵琶吗？ 不是，36叫什么？他们应该叫什么尺码呢？ 你说的是鞋吧？ 不，真的是 36寸的 尺码，真的是吉他， 36的， 分36、40和42。你 这不是鞋吗？小王，没事，咱们进正题了，好吗？进正题，先甭管他，谢谢你。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够再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这个梦想它就一直还在。OK， 嗯哼， 好吗？ 对， 来，今天音乐又和你续上了，我们来试试音乐题能不能答对。 对， 好， 今天要考考你的这个填词和填歌词这个能力了哈， 啊！加油啊，加油！ 好，第一题是这样：执着的人寻找永恒。什么颜色的屋顶的城堡 ？A. 白色 ，B. 蓝色。这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歌。 嗯， 看看你觉得白色的屋顶 好还是？如果你填词，你会怎么填？ 对， 什么颜色的屋顶？ 哎，这个真的有点难，我觉得第一题好难啊。 嗯， 蓝色还是白色？ 嗯，他选什么？ 蓝色。 听一下。 执着的人寻找永恒。蓝色屋顶的城堡。 答对了， 可以， 厉害！我，你如果让我盲选，我也会选蓝色，因为我喜欢蓝色。 但我觉得到冬天可能会觉得白色屋顶很有飘雪的那种感觉。 反正你答对了，来， 好， 听第二题。 恭喜你，好，第二题，陪你到把你看清楚。 这简单了。 张信哲的歌 ，A. 黎明 ，B. 日出。 陪你到 把你看清楚。 请选择， 小王。 陪你到 把你看清楚， 这个很简单吧？ 押韵呢？ 陪你到黎明 啊，什么啊？ 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 一个吉他手不在乎押韵这件事， 我严重怀疑他隐藏了年纪，你是不是九零后？ 没，不是。 八零后没有听过张信哲这首《不要对他说》吗？ 他都说了，他的音乐的偏好是欧美的那种。 OK OK，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 OK 没关系，答题就是一个游戏。 好吧， 最后一题来。 好，最后一题啊。要强的什么？疯癫在结尾和巷口 ，A 野小子 ，B 坏小子。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 哎，好难。 对，看看是野小子还是坏小子。嗯、要强的， 什么？来，开始。 野小子， 野小子，听一下是不是？ 要强的野小子，疯癫在结尾和巷口。 很好， 就是那道题稍微有点遗憾。 但是今天连线你的意义在于，就是作为我们这样的一家音乐电台 FM 九七四，这个其实陪伴了很多人的音乐的青春。 对，他也是音乐工作者，我们也是音乐工作者。 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今天这个连线是有意义的，就是在你推广这个乐器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把吉他还要拿起来，然后弹奏它，然后甚至可以去创作，对吧？ 好 吗？ 好的，好的， 继续要加油，北京男孩，好吗？然后我今天就。擅自做主帮你选择了一首不是这三首歌里面的一首歌，但是我相信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会有自己的感触。我也相信很多如你一般可能放弃或远离自己梦想的人听到这首歌会有感触。 继续为心中的梦想不断的鼓劲儿， 加油小王，拜拜， 加油，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啊谁给我答案？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这是一首能让一个曾经的男孩，现在的也许为着生活在奔波，扛着重担的那样的一个中年的男子，会把自己的车停在家门口，久久不肯离去，要把整首歌听完，甚至于我可能此时跟着嘶吼，还有可能会掉下一滴眼泪，不对，两滴眼泪的一首歌。 但说实话，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如果还能被这首歌打动的话，说明心中那个梦想还有一团小火苗， 那个热情还在。 我们模样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

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你这该死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 就是当年就听不明白说里面那段英文加的是什么意思，现在可能依然不懂，但是这首歌呢可能听感也跟当年不同了，它可能变成了一种怀旧的气息，像一首老歌该死的温柔。 而且很多人也想到了马天宇，当年是从选秀里面走出来的一个年轻歌手， 是的， 后来去演戏了， 对，加油好男儿。今天聊的是刷夜的事儿， 说说你怎么就不知不觉做什么事情到天明 的手。 因为啊，这本书太温柔， 温柔到让你看睡着了吗？那也行，应该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哦，原来我看了这么多页，不小心翻了很多页，但其实一点都没有记住吗？ 好吧，反正每个人就有可能刷夜的理由不一样啊。刚才其实我收到很多的留言，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在聊天室也特别的热闹， 对， 是谁让你把我的手指发到聊天室里的？ 别，是手掌好吗？只发一个手指多吓人呢， 是吧？就我就说了一个葱段葱根一样的手， 指若削葱根，快来看看这葱段的手， 这是我，这是削葱段的手。 我看成了，有人说快让我看看老白这手段啊，不是 手段。 这葱段的手 听着是个狠人， 乍一看看就以为是手段。不不不， 好好好， 猫星际说了，说曾经减肥的时候饿得不行，刷点评网站各种美食，想自己可以出关的时候大吃一顿，然后不知不觉刷到天亮。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互联网的时间就是它都是碎片化的，但是如果你有一段整个的时间，你又会被好几种软件切割你的时间，比如说你会刷一会儿微信的朋友圈，刷一会儿微博，然后所有的字节都在跳动又来了， 然后再看看一会儿看看剧， 这一晚上就过去了， 对，很浪费时间的。 所以有的时候要刻意的给自己，我之前不是说那个，就那 B 站上那个叫什么什么同学，他那个何同学设计那个桌子，我觉得就很好啊。 他设计个什么样的桌子？ 那个桌子就是你放在手机放在桌子上可以充电的，然后他会有时间提醒你防沉迷，就玩手机。你工作的时候，你把那个手机拿上来，它其实就不再能充电了。 我想起来， 你不能拿 啊！我曾经想过哈，就是记得说看到某宝上面也是，就是当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你会花钱去买一种服务，这个服务就是用来提醒你。一天你今天只能看几次手机，或者说你还有多长时间， 这是个什么东西？ 就他不断的以一种强迫的方式像领导来训话一样， 我不要这样子的 东西，你今天不许看手机，你今天不允许玩什么， 不可以， 就是以花钱来买这种服务来约束你自己。 谁会花钱再去买一个自己的 boss 或者再给自己买个妈？ 真的会有，真的会，可能是自控能力比较差的朋友吧，以这样一种方式希望能够来督促和监督自己，比如不要去上网，不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这听着挺吓人的一个东西。 对啊，就是这也是一种服务。 太吓人了这个。 哎，小小的小说以前在团里录音录节目，真的不知不觉到天明，这也是认真投入的一种状态。还有雨辰也提到说现在真心刷不了夜了，也就是看看剧看看球赛到凌晨两点就差不多了，主要是平时睡觉也得在12点以后。 对，看球是容易一下看到天明的。对，很多因为球赛都是在北京时间都是在凌晨甚至是半夜进行的，球迷也是挺不容易。 对， 好了，稍后我们接着听接着聊，话题呢正在进行当中，在听天FM的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都可以找到我们。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爱情。

略显匆忙。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继续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热闹一下，然后呢，也不至于太孤单。进入到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的时间，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这种热闹呢，真的可以让在车厢里面啊扭动起来，动动手吧。 来听这个复刻版本的《对你爱不完》， 爽则张强。 说实在的，我早就想跟你说说，可每次还没张开口，先听到你啰嗦。我问题太多，你也不止就一个，但我们在一起才算得上最合适的。你总爱无病呻吟，说一些有的没的，我听了装没听见，不想承认你挺牛的。你神经病一样的减肥亢奋与沉闷，有人喜欢你这种，我一定劝他省省吧。可没有原因，我就是那么喜欢你。拿起笔写点，当我写来写去开始跑题，一页页把它撕掉，又一页页的捡起，拼起来才发现我竟然写的全是你。长长的头发啊哈，白白的脖子啊哈，这样的姑娘们的街头是真不止一个，我看到他们只为了开一道风，但他们哪儿都不如你，好吧，我承认。被你碰过的东西十有八九得坏，那尽管所有的事儿还是你抢着去干。我不喜欢吃外卖，也不喜欢你做的饭，但我就是愿意在家，只有你把我当皇上看。你经常干些蠢事又不肯认错，那像你这样可爱的这辈子我没见过。你不是那种爱看鬼片吃零食不吐的，你是吵架用文言文拱火能把鬼吓疯的。讨厌你抽烟喝酒，可却是这又是我最难受的，说你我也张不开口。一个人 OK， 但是两个人累，但我却不想偷偷舍不得你一个人睡。在一起时间长了，人都会有要空间的想法，可纳闷每次离开家心都慌了一下。 I think I love you really to love you， I think I love you really to love you。 说了那么多，就没有人说到因为谈恋爱聊天聊到天亮的吗？这是我带着复古的气息啊，突然就来到你面前的复刻版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我猜是因为如果按照好多年前，大家有可能打一个热线电话、岳阳电话到天明，但现在可能有视频了，通通话差不多聊的没什么可聊的了。 想聊随时嘛，那个时候就是你这一通电话得打很久， 对， 就是打也打不完，就是因为太珍惜这个时间了， 而且很可能打到最后卡上没有钱了， 就是爱得特实诚。你像那时候好多这种类型的歌，他对你爱不完，每天爱你多一些，然后呢一天一点爱恋。 他对你爱不完，他就是这样唱的。 就是爱得特实在啊，恨不得给你掏心掏肺那种。现在你还是动不动就是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当然我觉得这没有说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可能是音乐的写词的整个创作的 风格有变化， 都是跟着时代走的吗？啊，一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带气氛的， 对，尤其是这种所谓的老歌新的一个重新的版本啊，会让大家听到就说，哎，好像我们的思绪还是回到老歌那个旋律里面，但是不知不觉也接受了这些重新演绎的版本，尤其里面加入了一些说唱。 对，因为刚才我看到留言说啊，就是因为啊谈恋爱啊失恋什么的，然后一下呢就是一夜到天明，睡不着，哎，吃什么也不香，还有人就是吃，你知道我现在一想到印象深刻就是那种。有的人就吃一宿，有的那火锅店不是24小时吗？ 啊， 在店上喝，其实接茬好几茬，喝一次，别换地儿接着吃，接着喝，再换一个地儿，叫天蒙蒙亮的时候，哎， 早上咱吃早餐去。 我刚刚看到一个留言是说他跟好朋友聊天，沿着应该不是在北京，他在哪一座城市里面有那个河的边上，一边走一边聊，哎，两个人相谈甚欢，一直到天亮。我觉得那种感觉应该可能会让他和他的朋友记一辈子，是不是？感觉 特别有感触， 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 是，哎呦，你怎么那么八卦呀、啊？好像你就没跟别人聊天到天亮过。 有、啊、那会儿是最开始 OICQ 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在网上聊的天 聊天室。对呀、啊，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是在哪儿、长什么样，你只是通过一个聊天室里面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聊聊天，一聊就聊到了天 亮。他的网名是不是叫痞子菜？ 那倒好了，那倒好了， 你是轻舞飞扬， 对，我就直接可以拍电影了 啊！ 已经不太记得他的网名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网名叫独舞，好能装， 这个、 好能装。来来，我给你想，是为什么？来自于徐怀钰的一首歌， 不管谁的歌吧，反正你后面就是，我就说见面了吗？ 没有。因为他不在一个城市，你完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Okay. 我们其实并没有聊说你在哪个城市，只是就是完全进入到一个你不认识的朋友，你跟他聊一些天马行空什么都可以。那会儿就觉得你越是不认识的这个朋友，你越什么都敢跟他聊。 就是他掌握了你大量的秘密。 也不是聊自己住哪儿了，身份证号码了， 好好， 学习成绩怎么样？没有了， 嗯， 就那应该是高考毕业那一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线寻找一下这位朋友，哎、他的网名叫什么？赶紧说出来。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自己的网名。 好，行，最后刹车了啊、哎！好，我们来说一个电影吧，因为徐峥监制的，然后这个由邵艺辉来编剧指导的，徐峥、马伊琍、吴越和倪虹洁主演电影叫《爱情神话》，12月24号上映。 你看挑这日子是吧？今天的这部电影发布了同名主题歌，是由毛不易来演唱的同名的歌曲叫《爱情神话》 啊，就是也是复古摩登啊、 嗯、 摇滚的这种节奏。 是， 说来也巧啊。啊，就是在影片当中呢，徐峥演的这个角色， 哎呀，太 什么 太熟悉了。 谁呀、啊？ 老白， 老白啊，对， 白展堂， 对， 不是啊，老白也叫老白。 就是在电影当中，老白和朋友们的生活其实可以用几个字形容： 时过境迁。 对， 嗯，但是不变的是对于爱和美好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有的人对他感兴趣的是，这个几位主演全程说的都是上海话， 上海话，上海你哎， 上海舞， 嗯， 就是你听不懂，但是那种吴侬软语吧，有的时候就听，拿他们上海人说就是有腔调， 哎，有腔调的感觉， 那意思。 在《扫黑风暴》当中扮演马帅的演员宁理，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演了一位小鞋匠的角色啊。 啊，但是啊，其实聊到了刷夜，还要提醒大家啊。嗯，不要刷夜，不然你会毛不易。 毛不易，做毛不易呀、啊。 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像谁？偷生活，慢慢平淡琐碎。 纷纷，青春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都转给你多少离分，夜路尽头总会有一扇门，故事纷纷，飞扬的星辰， 一些留言我们都没有来及读啊。哎，有朋友就是说，大学的时候跟谈得来的朋友在扬州城，在扬州城，扬州吧，路马就压马路，就边走边聊。天亮的时候，刚好走到运河边，是不是说过这？ 对对，我刚刚就看到这一条。 我刚才突然看到，我又有新的感触，因为其实你刚才说到你有一个人陪你走到天亮的那个感觉，它不是常有的， 对 吧？除非你们吵架了。然后吵到天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那种静静的就是这么聊着天的那种状态和话语场其实不多， 一定是他两个人聊得很顺畅，聊得又不反感，而且两个人又愿意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压马路的过程当中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太难得了。 一般常见于异性朋友之间， 哎， 对吧？就是因为你这两个大老爷们，这就，是吧？就 那怎么就不能惺惺相惜一下呢？忘年交也是有的呀。 他不会一边走一边聊，我们坐那儿说 啊，还得坐着一边喝一边聊，是吧？又聊到刚才那三个人十年前的时候说，几个兄弟哈。一聊聊了一宿，一喝喝了一宿， 我就突然想到我有一次刷野的经历，还是也是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也是好像也是先是上网什么的刷野，然后一看眼看着要天亮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大学宿舍是锁门的嘛，我说你太晚了就回不去了 啊，关寝了， 然后就在操场待了一宿。 哦，那应该温度还是可以的，在操场待一宿的话，春天还是秋天， 先不说季节，反正是挺温暖的。这就 不懂， 聊着聊着就到天亮了。哎，怎么就不懂了、 啊？ 这个聊天嘛， 聊天啊， 哎， 你只说在操场待了一宿，你没说有人陪你在操场待了一宿， 这还用说吗？ 好吧，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我没 体会过，一切尽在不言中。 好，我们今天聊的是不知不觉怎么的，你就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下到了天亮 啊？有的就我刚才说了玩戏什么的，所以我是现在突然觉得说，我们当年。就是在刷夜的时候还是在那个什么仙剑时代， 那玩意儿在网吧， 就一玩玩一宿啊。 对，还是在网吧。 大家都知道说玩游戏要节制，但是呢，你会觉得次元壁的那一边其实已经非常的精彩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拿这个我们的编辑的话说，张博士的话说，乘着歌声的翅膀，带大家穿越到神奇的虚拟世界，来看一场，来听一场虚拟偶像演唱会。 说实话，虚拟偶像演唱会我之前真的没有关注过，虽然 B 站我也有自己的用户名哈，但是我真的没有完全看过一场虚拟偶像演唱会，但是没有想到它已经现在有一个创世之音二虚拟偶像演唱会了。 这是一场所谓的在元宇宙里唱响的演唱会、B 站上15位人气的虚拟 UP 主，虚拟的啊、然后呢，故事的场景是在虚拟的未来， 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脑机接口的方式连入数据网络，然后来到一个虚拟的阿瓦隆世界。 是，这那天我们不是说还有一个唱片公司嘛，也是虚拟世界的。在这个世界，每天清晨都是有一位虚拟主播来播报早新闻的。播新闻之前就会演唱一首歌，就是这个阿瓦隆之歌。 相当于叫醒全世界的一首歌嘛。 对。 那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演唱会结尾，是由15位虚拟偶像共同来演唱的合唱版。 是。 所以可以理解成为一个虚拟女团带来的唱跳歌曲。 反正每个声线不一样，看视频啊，我觉得更精彩，你会感觉到每个偶像气质不一样。 当然啦，有这个御姐范儿的 啊， 有甜美风，还有你喜欢的软萌妹子， 还有二姐范儿的，你明白那个感觉吧？ 好嘞、这个我期待有一个偶像版的啊。 好好，就来听这首虚拟世界里面的歌。 阿布隆在。 鸟语花香气氛，阳光也盖不掉这城市的霓虹灯。你喜欢自由，生活选择自由，现在就出发，决定生活新定位。兴趣收获你的家庭，新潮工业去改造真心的身体， 你几乎完美， 下藏我美，你如色寻出去，一切都交心为意， 完美生活没有规则，去找寻我 次元壁吗？ 主要你得看这个视频，你得确实看到这些虚拟歌手们在现场唱的时候，你把自己也带入到一个虚拟世界里的某一个人。 对， 你可能就是个电台主播，哎，你看一个虚拟歌手们唱跳演出。 因为你知道，随着 Z 时代成为消费的主体，现在这种虚拟的偶像文化呢，可能我们会觉得离你还很远，其实它已经正在逐渐走进大众文化了。 嗯， 据了解说，2020年啊，中国虚拟偶像核心产业的规模达到了34.6亿元。 哇吼！ 啊。 预计2021年的时候将会达到62.2亿元，其实将近翻倍了。 但是未来就更不敢想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走进元宇宙？ 你先破次元壁，别挡门口就行了。 他不是说了有那个虚拟主播的早新闻？ 有新闻主播。 那我们就先在元宇宙里面先设置一个电台。 播新闻前还得唱首这个《阿瓦隆之歌》，你先学一下。 我先叫个早再说。 早上好了，你看。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其实说到刷夜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回忆都不一样，或者是快乐的，或者是酸楚的，或者呢其实甚至有些心痛的， 嗯哼， 会有责任的，比如说陪护家人啊等等等等， 嗯， 这就是人间啊，这些悲喜啊。我觉得所以这个话题我们每聊一个回忆的段落，就感受都不尽相同。 嗯，但如果你愿意把它记住的话，并且愿意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也说明这段回忆、这段记忆对你来说它是重要的。 对，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最近特别火嘛，我们就做一个 BGM 送给吉星好了。 好， 大学的时候女朋友过生日，想给她惊喜，于是在没有告诉她的前提下去找她，然后她以为我不会来， 就跟着闺蜜去刷夜了。 我还以为这后面什么故事呢啊，然后呢， 人家说的好惊悚， 一群女孩，我过去不合适啊。 嗯，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好意思啊，我是觉得还行啊，但是你如果觉得介意，然后他就想办法，大晚上想办法回家，简直人间惨剧。后来，这么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 他发现了一个地方，上面写了四个大字： 漠河舞厅。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穿过身躯才惊讶。见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 关心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也放纵了我。 可是你惹怒了神明，让 在想这首歌是怎么能够完成这种就是突然之间的瞬间红遍大江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命题， 就好像是冲上天空的一个烟花一样，是吧？瞬间就点亮了。 我想无论是这一首还是之前我们听到的很多那种突然一下就火起来的歌，其实都有共同特质，包括我们前面一个时段听到的老男孩，就是他有一种一击即中可以跟你完成一个共情的能力。 而且这个歌里面其实能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抓住你， 对，你或者是在一句里面找到了自己，或者是你看到了你一个朋友，瞬间就和他完成了一个共情。 哎，这个很重要。 打个比方，就是你就跟他抱在了一起，就跟这首歌的故事抱在了一起，别多想啊。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我是想每个人刷野的这个感受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快乐的自己，冲动的自己，然后可能悲伤的自己。 嗯， 我就听这首歌，就突然想到我一个哥们儿，特别好的一个发小。有一次他失恋了，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就是他的女朋友把他甩了。然后他真的，他当时咱们就不说地点了，就反正在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在昌平。 嗯， 然后那时候我在上学，你看我是在丰台。 哦， 然后他就从昌平一个人走，这么一直走， 来找你。 对。 我觉得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就是从那种悲伤的情绪里面先麻醉自己， 我特 走到双腿疲惫到已经不想瘫软在地，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他见到我然后我就他就过来就抱我，我就抱住他，我就安慰他，那个场景现在都忘不了。 我相信他更忘不了，真的。我怎么这么傻，我干嘛要去找你？ 对，然后我给他煮了一碗泡面。 可以啊，患难之交啊。 所以你看这都是满满的回忆啊，所以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们的这些美好或者是忧伤的回忆，谢谢。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惨，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赏。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所以呢，他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儿，那就是谈恋爱就不光体力好，他体力好不行。 我以为你要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能走那么久的时间，他不行，那不算数，对吧？他是一个很长漫长的过程，需要你的